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的这个话题啊是徐老师，这个在下周可以是梁老师啊，今天的话题是徐老师。因为什么呢？我得特别的给徐老师啊这个打打书。 没错没错。 咱们这个喜欢假公济私嘛，因为呢我在同样多的情况下是也假私济公了。对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来说，其实公就是私，私就是公，对吧？所以呢你看毛泽东有雄文四卷，徐子东有雄文三卷，给大家要看一看啊。这个徐子东讲稿，徐没敢叫徐子东选集是吧？徐子东讲稿， 因为他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出选集文集是有一定级别的， 对对 对对对对。 但是英文还是叫选集， 嗯，煌煌三大册啊。那么徐老师说呢，大家估计因为前两册可能有这个文学理论啊，徐老师说大家可能比较爱看的大概会是第三册，所以我就很听话不看那两册了。但是 你就变成大家了是吧？ 对对对。但是呢第三册呢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徐老师我要跟你讲。其实你前面了他写了很多咱们锵锵三人行的这个话， 对 对我来说呢有点轻车熟路，所以我也没注意看。我就是问你一件事儿，是吧？那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讲到一件事儿，我说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你像我有一个朋友玩这个微博的哈，这个什么叫耗到一个什么程度哈，他就能说吃饭的时候哈，他想到待会儿吃完饭我就可以回房间钻在被窝里玩微博了，哎呦，他就觉得无比。 幸福 过幸福过瘾，我说这个到这是一种耗到一个程度。徐老师说啊，他有这个感觉的，唯有啊，他写这么多东西啊，写的一篇我的回忆录吧，这算是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出书的关系，出版社也希望他能写些他自己的这个音容，不是音自己的 峥嵘岁月， 峥嵘岁月。他就说啊，哎呦，每天想到我回去要写这个的时候啊。心里都小头鹿小小心心心头鹿撞， 不是就好像期待晚上有一场巴萨的比赛 啊，我以为晚上有一场什么， 你想今天半夜三点钟有一场巴萨跟什么人的比赛啊，特别跟皇马的比赛，那我这个晚上做事情的时候一直很开心， 对我来说就像是以为晚上有一场性爱，对吧？哎，我为什么至今一本书也没出过，就是因为我一直 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等到过这个感觉，就是说写东西啊，哎呀，想着期待着喜欢上瘾过瘾。但是徐老师，为什么我说咱们一定要宣传啊，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主持人一本书没出过哈，但是咱们左边坐着畅销书作家，对，右边咱们徐老师啊，雄文三册，这是我的骄傲啊，是吧？这是我的骄傲。 我到北大打书还拉他去帮我主持的， 哎， 对对对对对，所以总得站台嘛。 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我的心得呀，徐老师待会儿再说。但是呢我说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叫这个徐老师啊，咱们先得出一下这个徐老师的这一坎坷的一生。我让他用这个照片的手段来，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一生。 啊，这是我一家人，下面我最小，这是六零年代，他们说要年代 像啊， 哪个是徐子 东？最下属那个抱着娃娃那个小孩啊， 我以为是娃娃，我以为是娃娃啊。 但因为我在这个书里面关于我父亲、关于我哥哥都写了很多， 对， 所以我特别出一张。 他父亲像现在演老知识分子的。 哎，旁边那个女的是我的姐姐，是我爸爸的私生女。 嗯，哎呦，哎呦，你爸爸我很钦佩啊！来，再下一张。 那这是我在乡下的时候，这是我里面写的最多的时候。这三张照片是我三个性格，左边是战士，中间是流氓，右边是书生。 哎，我就说中间像小偷呢。啊啊， 不是小偷，拿着酒瓶抽着烟。这是我基本上一生的性格，就这三张照片构成的。 咱看下一张， 这是王若水。 哦， 这是王若水。因为 高谈阔论的是徐子东， 对对，因为照片嘛要显示人的性格嘛，那就是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性格嘛，可以再下一张。 下一张 中间的是钱谷荣教授，这是我的老师 恩师 啊，这个恩师。右边的是周英雄，台湾的学者， 后边是延安的姚栋吗？ 不是，是港大的那个陆佑堂，就是色戒那个地方，就那个拍的。这个左边就是我， 这八零年代吧？ 哎，这八零年代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 你瞧徐老师那时候，哎，已经穿上黑领带了啊。 对， 再看下边， 哦，这张很有意思了，这是李欧凡跟周策纵， 对， 这是全世界研究五四最好的两个学者。可是下面的日子你看，1990年5月4号， 对， 我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开会，我的演讲，周策纵跟李欧凡看着我演讲。 哦， 这是这讲五四运动，所以我这张照片非常， 哎，又是在五四 啊，哎，又是在五四， 再看下一张时间。 这个是 哎，那女的是谁啊？ 女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德里达的中文翻译， 是吗？现在 张宁， 哎呀，长得不错呀， 日内瓦大学的教授， 现在嫁人了，是吧？ 这个文道也知道。右边的是王沪宁，是当时复旦的，我是师大的，他是复旦，我们当时看的差不多。 对，王沪宁现在都跟着国家领导人了。 但是你想，一边是这个王沪宁，一边是德里达的翻译，这张照片也有。 我要坐中间就好了，你别说，有点像少年时期的我，不是徐老师，有点乱了辈分啊！再看下面，来，哎呦，这是这个漂亮的，咱就不敢想什么了。这是燕子姐姐， 没错， 90年代出了。这是我这个 When I was young， 哎， 我们是在香港 结婚的， 香港， 就是， 不是美国 美国会馆，这是美国会， 刚第一次到香港来的时候， 哦，对，感觉有点那个徐志摩林徽因嘛，是吗？ 对， 来看着， 再看下一张， 嗯， 这是我在美国第二次拿学位，在加州大学，下面是我女儿 ，哎， 然后你可以紧接再下一张， 嗯。 这是我女儿在加州大学拿学位。 哎呦，徐老师 现在 舍不得给女儿特写。徐老师的这个女儿啊，这个美女，是 我好多年没见了，不晓得长得怎么样。 就长得那样， 很漂亮， 我一直惦记着她。 不是， 我们组的年轻的男孩子曾经见过一面，大家一直经常念叨说徐老师女儿怎么还不来 啊？他那个时候很小，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是， 然后第二次我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人家了不起啊，人家女儿现在在哈佛念研究生啊。 徐老师这一生啊，真是，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 还没过呢，还没过完呢。 这是一个， 咱离金正日同志还有一段距离，好不好？别一生一生的， 这半生 半生缘，徐老师这半生缘，而且呢， 坎坷都是说不清楚的， 没错， 苦都是说不清楚的。 我 这一生有个大毛病，就是不讲苦。老是秀自己好的时候，所以人家有个感觉说，哎，你怎么好顺利啊？哎，其实还真是， 其实是充满了很多挫败感。 但这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你这性格就是，因为中国人是很容易有一种苦难崇拜症。 嗯 嗯，就你，我们都见过这种，文化圈特别多，就贾樟柯讲的特别好，就电影圈很多认为，一喝晚上喝酒喝多了，就说你们现在小子哪晓得我们当年那苦啊？然后叭讲一大堆，然后讲了之后大家镇住了，哎呦，还您大哥您厉害，就谁苦谁牛， 但你的就是苦大， 你就是比苦大仇深，但你不会这样。 对，这次到北京有记者来问我说，看了最后的那个自己的故事，也都这样说。他说你好像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大的灾难、大的波浪啊，什么什么。我就想，过去的岁月就是这样啊，无数人的岁月就是这样啊。我不能提供 不特别 好玩的那个有趣的。不像现在很多名人都可以写得很有趣，我也没有那么重要的。 哎，我看的非常有趣， 你觉得？ 所以啊，他这是他唯一的，就是写的最愉快的，他觉得是每天自己很愉快，也是我看的最愉快的， 是吗？ 所以我还 会闷呢，会不会很闷很琐碎？ 会， 就别的都很闷，就这个不闷。不是别的，它都是文学理论的这个。 我主要是因为我们认识你， 就是对，很有关系。要不说咱们也是有缘，对吧？我们俩生日都是同一天嘛，不像你跟毛主席生日同一天，是吗？ 我跟毛主席也有缘。 哎，对，我就说啊，我看了这个之后啊，徐老师，时时有微笑，因为咱虽然是朋友，咱也讲老实话，这个徐老师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喜欢徐老师，对吧？也不是说徐老师身上一切都招人喜欢，对吧？但是呢，很多地方啊。哎呀，我就看着其中的这个款曲啊，真是你，我就觉得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孤儿，或者说是一个孤独的孩子。我就是看到你从小啊，一个那种又有点胆怯又新奇啊，一个实际那个孩子啊，就隔着一层玻璃在看自己经历的一切。而且呢，有一段我认为啊，到今天节目当中，哎，他的性格啊都能显得出来。广告之后我给你们念一下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是这个有观众说嘛，说咱们仨呀，这个文道是渊博，徐老师是刻薄，文涛是轻薄，但是他不是刻薄，他就是啊有点较真儿。 对， 他把这个归结于啊他的老家，其实你身上有上海人的东西， 台州人， 但是又有浙江台州人的东西。 鲁迅讲柔石的时候，台州人的硬气，后来我发现我父亲是，就我父亲真的有这种东西，后来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是，哎，你看不清楚的， 对， 这些东西揪着不放。 哎，其实我倒觉得呢。他呀是可爱的，不管他身上有什么上海人的特点，还是台州人的特点，还有一些个什么地方哈，但是呢我就觉得他是天真的，他是性情的，所以这个东西发出来的时候， 就是幼稚的代名词。 哎，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就讲这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革命风暴嘛，他在上海南京路上面，他就写这么一段话，他说当时呢，上海最高的24层国际饭店，当时好像改名叫东方红，东方红饭店，饭店前面的南京路啊，以前叫大马路或者叫静安寺路， 对， 但是在革命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吧，有过一个争论，就是这条马路该叫反帝大道还是该叫毛泽东大道，辩论的学生就为了这个在街上就辩论。辩论的学生啊，就挤了周围的摊子，就在那儿辩论。徐老师呢，一个小孩子站在那里也想了半天。他想，顾正红当年就牺牲在这条曾经是巡捕横行的路上，就是上海工人阶级 英租界， 对，英租界。所以呢，应该叫反帝大道。但是呢，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用他的伟大名字来命名中国最有名的马路，也顺理成章。想了半天，觉得两个改名都很好，决不定。其实谁也没问我这个挤在马路上的小学生的意见。你看，这是他有意思的地方。他说，这种情况还延续到今天。我在文章、电视里犹豫、矛盾、揪心的很多事儿，人家实际上根本不要我来发表意见。 对啊， 这我能特别能意会，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好玩，就是他其实非常坦白，哎，就整个人跃然纸上。 对对 对, 对， 你知道那天像我们在北大也很有意思，在北大的时候，徐子东就也自述自己的三个特点或者三个弱点，就是好钱，好美女。还有好什么来着？ 喜欢聊天， 喜欢聊天，这三样。 就是说的好听啊，其实是喜欢吹牛。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这么当着一些记者这么说他的三大特点。 他们问我为什么做三人行， 对， 我就说做三人行不就跟美女聊天还能拿钱吗？ 拿钱好意思说吗？ 这叫钱吗？ 美女到后来都换成了他， 上当了。 我说我 一开始劝他来说是有美女， 我给不了你别的什么，我所以我只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吧？要跟你宣传这个雄文三剑，至少锵锵三人行的观众，我认为。 但是你说人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很小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特点，一辈子很难改变的。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发现自己，有时候自己看自己照自己就是这样。眼前有很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我有账单，信用卡的单还没付呢。我有这个医疗的这个都要检查定期了，我就没去检查。可是我在上博客写一个关于金陵十三叉，跟人家去争论， 这十三叉了， 十三钗，就是那些，比方说在谈论朝鲜什么，那这些东西跟我没关系的。我周围的朋友都说 喜欢吹牛是吧？ 就是你自己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管管，你还去想那些跟你没关的事情，我就想起我这个小时候在马路上，就这是个毛病哈。 哎，所以你看，我觉得你说我呀说的也挺到位。你说文道呢像是个革命派，说你是个调和派， 我是个自由派， 你是个自由派， 你是博爱， 我是个调和派和这个逍遥派， 对， 这也对，就是你刚才讲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嘛，就是说对跟他完全没关系的事儿， 当然 在这儿整天起劲， 这甚至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界定的一个定义。就很多，比如说像波兰那个时候叫鲍曼那个很有名的时候，他就说知识分子的特点呢，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一大特点就是关心很多跟他无关的事，关心属于普世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关心自己的事儿，那谁来讲一些跟所有人都有关但又不是跟每一个人都那么密切相关的私事呢？ 对不对？ 就古人说嘛，你要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为事能知。就是你没有房子，你还能关心房价问题，只有读书人才会这样。所以旁边的人看着 你 很可笑，很可笑。我在拿了大学宿舍啊，你看我不是住大学宿舍吗？ 哎，其实徐老师啊，我跟你说，他是特讲究的人。我觉得呢，你看他又有文化了，他是大学教授了，有很多美学修养。但是同时呢，一般来说中国人认为啊，上海人其实是讲究的，嗯，甚至可以说是挑剔的。嗯，你知道我上徐老师那儿过过一夜，我跟他、不是，也是跟你过了一夜， 不是同床， 燕子姐姐不在， 啊、 对对对， 燕子姐姐不在， 我有一个小有一个小客房， 你 委屈了文涛， 就你那个小客房，我就觉得，你知道你到徐老师那家里去住，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去上厕所。哎呦，那个 你觉得得经过一段的 白的 仪式 是吧？不是，他那个人家弄的呢，那个地边那个白瓷砖啊，那个白的，而且都有一种半透明的白，你知道吗？我上厕所我都怕给人家踩脏了，你知道吗？我不怕跟你说，我上完厕所之后啊，我还觉得我留在他那个地上一个脚印啊，我撕下个纸巾我还给人家擦擦干净，就是你知道吗？我会觉得 这是他跟我相似的地方，他洁癖、 我没有洁癖。 你这个就是洁癖啊！你觉得 我是怕你我，因为我是觉得你太干净了， 一个道理啊， 我怕我给你， 你说对不对、 我自己家就不是这样了。 你到一个地方，你怕把那个东西弄乱了，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洁癖。 不是，我是认识到这是个洁癖之家，所以千万别给人家破坏了。我是这么一个，而且呢，我就觉得他呢， 就活得辛苦，洁癖不好。那辛苦 挑剔，你知道吗？买个什么东西啊？ 哎，想半天。 但是一方面他有一种得意，你知道吗？他跟你说，哎，你知道吗？我这窗帘怎么样？我选到这个价廉物美的。但是一方面呢，比如说他要是买个 小市民， 他要是买个车呢，是吧？哎，他老跟你说有什么不满意，有什么不满意？我说这车很好啊，是吧？但是这就是我这就有 讲究。 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上海人那种挑剔，而觉得哎呀，这声音太吵了。 这也不是，其实这我觉得这个倒跟上海人不一定是那么， 这是一种心理强迫症。 对对对对，这他特有的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最好玩就是，其实我刚刚讲坦诚了，这个我其实特别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没办法这样，就是我是一个从小就特别有很强烈的自责感跟罪疚感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喜欢一个物质上的东西，喜欢美女，喜欢怎么样，那就很坦白嘛。嗯，但我从小我就觉得寡人好色，这叫寡人有疾啊，这是个病啊，这个得克制。我从小就天天反省，觉得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就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但凡喜欢一个东西，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要克制。 是是是， 是要很内疚的。 我是最怕我 这么 你这个另外一个境界，我完全没到这个境界。我呢，觉得我能喜欢一个东西呢，我就很珍惜，就我就很怕有一天哈，我什么都不喜欢了，就我本来喜欢的东西我不喜欢了，我觉得我总会有一天的，我有一天我会不看巴萨了，就是说我有点担心这样，所以我这个 担心这个， 对，我会觉得就是说我生命当中喜欢的东西哪一天我不喜欢了，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生命在过去。 那我恰恰相反，我反而会觉得像我这么喜欢巴萨 超越了， 我会觉得不是，我会觉得内疚，你知道。我怎么会这么沉迷一个球队？我觉得这不太对，你知道吗？ 我要是喜欢吃一个东西，我就天天吃，天天吃，拼命的直到 吃 腻为止，然后抛弃。 就像你对性爱的态度。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我不行，我就不行。 所以我觉得你看，我觉得你是喜欢你写下的你的经历的生活。 我写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纯粹的喜欢。 对。 而且我呢上次在北大我也讲了嘛，我说我是前两卷就是教授，这一卷就是公民发言，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关系。但是以后我发现是有关系的。我还特别举例子，我最近好几次演讲都举这个例子。我有一次就讲文革的事情，结果有个年轻人，大概80后，20多岁站起来，就说你们讲的文革很多人受苦啊， 其实受苦的人就5%到10%，中国就几千万人，90%的人没有那么直接受苦。 嗯， 今天呢，他的意思就是说，90%的人都是弱势，5%、10%的人才坐宝马真发财的。他这个问题啊，就叫我非常不安。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嗯， 很不对。他是用以前文革前的逻辑来分析今天。可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就是我们遗忘工程做得太成功了。所以我除了第一本书是要一定反反复复要研究文革以外，我的第三本书就想讲回文革时候的具体的现场，以我个人有限的经验，我想告诉他，那个时候不是5%的人受难，不是10%的人受难，是100%。 对， 甚至连发动者他也是这个事件这个灾难的受害者。 嗯， 我想用我自己最直接这些，我写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理论，但写完以后我就想，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只看到一些就是血泪控诉， 嗯， 然后就没了，甚至今天有一些抽象的歌颂。 而且我注意到他这个里边啊，还有一种枉然困扰一生。比如说啊，其实我能意会，就是说。当年红卫兵抄他的家，抄他父亲母亲的家， 这么不恨， 抄的乱七八糟，他纠结了一辈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不恨红卫兵？ 对， 我觉得我知道，可是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 这是一个 要处理的课题。我父亲从二楼爬水路管下来，头发非常乱，我都到现在记得这个情景。可是我居然不恨你！你说现在，你当我把这个事情后来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哪有一个自己父亲被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